仲諗緊買咩酒去朋友 party？ 拍拖紀念帶咩酒？家庭聚會又用咩酒呢？不如今次試下第二啲選擇。Gaffino 東歐葡萄酒專門店提供另類價廉物美嘅選擇，而家仲獨家代理多款日本葡萄酒。透過 Gaffino 網上商店輸入指定優惠號碼 Regacy 會員八折優惠。選擇一支屬於你嘅葡萄酒。 好，咁啊， 第三節先捉走 啊，係捉第三節捉走。 因為第三節咧係 大家好，我是梁錦祥，你們現在聽緊的是 www.regazine.com.hk， 一個追求生活態度的網絡媒體。 起來，我帶你環遊世界，我騎著高鐵啊，阿媽說我都是變態， 好啦，翻嚟第三節嘅北上頻道啦。咁你講開，其實咧都仲想講下咧，關於即係其實而家你話咧喺國內嘅航班 delay 嗰樣嘢咧，嗰個嚴重性已經係即係已經去到一個老鳳嘅地步。 嗱，不如咁樣講係不能容忍係不能容忍，但係我大多數人都知道嘅係預諗咗佢， 即係今時今日大家嘅心態咧係有調整過嘅。係 啊。 其实今时今日，即系话好多人喺内陆喺坐内陆机，其实都系你预咗佢系会 delay 嘅，系啦， 吓一两个钟头系可以接受嘅， 我谂咁样 讲， 我 谂咁样讲，其实系不能接受噶嘛， 系 国际航班， 我谂咁样讲，系啊，三个钟系可以接受嘅，一个钟系觉得哇 你 执到 嘅， 执到 准时， 因 为可能 你试下 咁样， 我谂嗱，尝试有啲内地嘅朋友问翻嘅就系，如果有个朋友喺内地落嚟嘅话，即系喺非内地揾你搭航空，即系搭飞机话咧，我谂佢哋都明白，就系唔会约你咧约得好实嘅啲时间。 我啱啱嗰次咧嗰、那个地嘅即系 delay 嗰啱啱星期一喺宝安机场 delay 嘅时候咧。嗰、那個地勤人員嘅應對咧，都令即係讓我留下一啲好深刻嘅印象。 嗯， 即係首先就係佢係好有經驗嘅、嗯，即係一 delay 七點鐘打出嚟，佢知道一定有人發癲。嗯、OK， 你睇到佢成個人嚟，哇！我、那個精神狀態咧，做足曬準備，埋嚟啊，埋嚟啊，即係預咗你噶啦，準備接招嘅咁嘅款。 嗯， 跟住然之後佢嘅應對係好有型嘅，即係咩咧？喂，嗱，唔關我事啊，車爭在其實。括弧應該有一句，你唔好喐我嚇咁樣 ，OK？ 大佬架機而家仲喺上海，未飛得出嚟，亦都唔關我事，唔關航空公司事，啊，係個機場唔俾我哋架飛機飛出嚟啫，即係佢，你係冇甩喐佢嘅，佢呢招即係佢而家一出招就要你死㗎啦。以前佢出招咧，你可以還到招，譬如話，你而家如果你話有條友，我你冇嘢，我揸架机，哦揸，对唔住先生，揸、都冇你揸啊， 系啊， 因为架机未飞得嚟啊， 你见唔到架机俾你揸仆街， 冇得揸，因为你自己行路去上海， 系啦， 啊咁啊得 ，OK， 即系好捻劲嘅，而家呢啲咧，我话好啦，即系 你冇 句， 你冇得应对， 顶到无语啊， 系啦 ，OK， 咁所以而家系同埋，然之后乘客嗰个心理状态咯。即係嘈，係始終都會有啲人嘈。 嗯， 咁跟完之後就，但係嘈完咧，大家都預咗啦。咁啊，大家自己揾節目咯。OK， 咁啊，其中有一個就，我隔離就話，哇，上行咁嘅服務咧，係咪上行嘅？咁我同佢講啊，乜、你覺得國航、深航、 南航、東航 有分別嘅咩？ 係咯， 一撚樣啊，大佬， 咪 都傻傻地啊。咁啊，嗱，五一啦。啲嚟香港旅行，咁我哋通常都要介绍下啲好嘅景点啊，即係除咗你有去 shopping 之外呢，今年我觉得有个好景点喎、 啊。係啊， 六四纪念馆 啊， 好嘢啦呢个。咁啊，今呢一两日终于开幕啦，开幕啦。 嗯。 咁我觉得就值得推介俾内地嘅狮子啊，睇返下呢段历史啊。文化之旅啊。OK， 唔好嗱，唔好咁重包袱。OK， 只係一个文化之旅。OK。 得，你喺咁你喺國內見唔到嘅嘢，你去旅行梗係想見到一啲你自己國家見唔到嘅嘢啦。咁呢啲咪係咯， 係 OK， 好過你成日走去 channel 啊。咁啊，所以介紹下俾大家啦。咁啊，呢個館咧就喺六四紀念館啦，資源館開嘅。放心，大家去嗰度咧冇公安拉你嘅 ，OK， 好放心嘅。咁啊，地點喺邊度咧？九龍尖沙咀柯士甸路三號富豪中心五樓。重複一次，九龍尖沙咀柯士甸路三號富豪中心五樓。OK， 咁咧嗱，佢個開放時間咧就係星期一、三、五嘅啫，上午10:00至到夜晚6:00，咁星期六日都开嘅，就係上午10:00再去到夜晚嘅7:00，即係再迟一个钟头，即係话简单嚟讲呢，就係星期二星期四呢係休息嘅 ,ok, 咁就入场费呢就係10皮嘅啫， 哇 好抵喎， 哇抵喎， 咁优惠票呢就適用于全日制学生啦 ,12 岁以下儿童啊残疾人士等等啦，嗰啲呢就係五饼嘢嘅啫，哇直情係绝对是非牟利的。 是的。 咁、okay, 还有什么呢，就四岁以下儿童就不需要购票的。 是。 OK,、咁大家看看有没有时间咁去 看看咯。 那个馆几好喎、在电视看到就不错的。即是这一辆开了幕。咁我想就我都会去的，一定会去。咁去参观一下咁样咯。 是 啊。这个几值得推介。咁啊，同埋要去要趁早啦，因为下年有冇又唔知道啦。 系啊， 因为而家业主都受紧压力噶。咁、就会唔会个管会好快关就唔知啦。咁、所以就要去就要趁早啲去咯。 差唔多四月尾啦，即系准备踏入。咁啊，今年就2014年啦。咁啊，即系1964就今年就25年噶啦。 冇错， 系啦。咁啊，所以就即系當然啦，支聯會會繼續搞啦，喺維園度，亦都會喺6月4日當晚有個追悼會喺度啦。咁好多人都會估緊嘅，就話今年會唔會有少人啲咧？即係我聽個個都係咁講，但係我自己即係 都唔少極， 我少極唔會太少咯。第二樣嘢嘅係亦都值得嘅，就係、是、一班嚟緊可能考完試嘅學生啊，香港嘅一扎學生啊，考完 DSE 嘅學生，趁放暑假期得間嘅話，可以除咗去即係呢個館度參觀之外，更加可以6月4日當晚去維園 啦。即係我諗就因為又毫無疑問嘅、即係個六四嗰個薪火相傳咧，喺香港咧就真係暫時嚟講都叫做係延續到落去嘅。 係啊。 咁、我哋呢度就真係冇人忘記過呢件事， 因為都開始幾踩住㗎啦，幾踩住嘅就係話可能今屆嘅 DSE 畢業嘅學生，即係啱啱踩住97回歸嗰一年㗎啦，係啊， 係啦， 所以大家可以 咁而家今時今日去了解下，好多年係好多年喺89年都未出世嘅， 係 OK， 咁但係都想知道呢段咁嘅歷史啦。咁啊呢樣所以嘅歷史嘅承傳呢，暫時我哋都係做得到嘅。咁啊4月20日啦今日，咁所以呢就已經係踏入即係正式踏入呢個六四嘅即係每年嘅呢一段嘅時間啦。因為我哋通常都係用4月15日去計啦，4月15日就係胡耀邦過身嘅嗰一日開始，咁就即係開始呢一段歷史啦。咁啊通常我哋每年喺北上頻道都係㗎啦，盡量抽啲時間出嚟咁啊回顧返當年今日嘅事件咁樣啦。咁啊呢跟住打後嘅每一集又可以抽返啲嘢出嚟講下六四以往呢個歷史。 好啊， 其實不能忘記嘅。 咁好 返嚟呢就講下另外一件事係咪呢件事呢又係阿的點提嘅。咁就係講一間內地嘅工廠。 係啦。 唔知點解阿的會對呢間工廠就咁有興趣啦。咁呢間工廠就係、是、東莞裕源鞋廠，東莞裕源鞋廠呢就有個工潮啦，呢、這個工潮其實都延續咗差唔多有超過2個禮拜㗎，去到而家仲係進行中嘅 ,ok, 咁啊而罷工嘅人數呢其實係越嚟越多， 喂係 加埋差唔多有幾萬人， 我真係好 最新嘅消息呢就喺江西嗰間裕源鞋廠呢都已經開始又有2000人，呢、這個係呢一兩日發生嘅事，就喺嗰邊都又繼續開始罷工。咁首先講個罷工嘅原因先啦， 罷工原因其實呢，我唔係講緊廠入面，我就唔係太清楚啦。但總之都係來來去去係幾樣嘢。第一，黑扣人工。第二就係呢，交唔足社保。 個導火線呢，傳聞係咁樣嘅，就係有一個老人家就退咗休，做咗兩三年嘅時期。咁然之後呢，就發覺係咩，就係呢間廠呢，原來2003年開始呢，就冇交過社保喎。咁跟住就咁牽起所有嘅工人就突然間，哇！我哋冇交社保咁啊，嘈啦，咁所以就係咁樣而發生咗即係個罷工嘅事件啦。OK， 咁啊，話說就係咩呢，因為香港呢邊都有報道嘅，所以我就有幾樣嘢咧，就一陣問下傑斯你。 好啊。 咁咧個報道嘅就係話咩？就係話佢先係早嗰兩日嘅時候咧，有30,000+罷工。OK， 我依個數已經好愕然啦。OK，第二樣嘢就係話咧，聽翻啲報道翻嚟就講咧，有啲冇參與罷工嘅人喺工廠裏頭仍然工作緊嘅咧，就俾嗰啲工安或者武警咧照舊咧兜嘢劈落去打嘅，咁啊見到有人傷啊成啦，咁啊先問翻傑斯一樣嘢嘅係，據報道就話呢間廠60,000+員工， 以前係成分股嚟噶。宝城工业系香港成分股嚟嘅，好似早几年咧就俾华电、华茂电力整走咗佢， 取代咗， 好大间嘅裕源，咁裕源唔系一间工厂嚟嘅，裕源咧以前咧我记得咧喺而家佢而家发生得最大镬嗰单咧就喺高埗镇啦，喺东莞高埗啦，咁咧另外咧以前咧就厚街又有啦，好多个镇都有嘅。咁呢啲廠呢就真係大笨象廠嚟㗎。咁呢間廠嘅背景係台灣 台資啦。台資。 咁就歷史好悠久嘅。OK， 咁其實不嬲都有好，就佢其實就好多地方都有佢嘅工廠啦。其實呢鞋廠同電子廠呢喺東莞呢都有呢啲咁嘅好超巨型嘅。即係譬如你如果喺東莞長安虎門嗰帶呢，如果你活動呢，譬如有一間電子廠叫勁盛又係啦，咁勁盛呢又係你差唔多好多地，佢唔係一間廠 ,ok, 佢唔係好似 唔係好似富士康 咁樣一間大廠入面好似成個社區咁，佢就未必係嘅。佢呢就係喺呢個鎮又有 拆散曬， 佢可能喺同一個鎮入面有幾間圓嘅廠嘅， 拆散曬 ，OK， 拆散曬佢嘅，有大有細咁樣，有啲佢都好大嘅，大到好似類似一個社區咁。咩叫社區呢？即係譬如話間廠入面可能如果有啲有10,000工人嘅 ，OK， 咁佢入面咧就已經有自己嘅卡拉 OK 量販卡拉 OK 啊，有自己嘅戲院啊 ，Fox 咁已經係噶。Fox 咁有自己嘅戲院嘅，跟住然之後有啲有間自己的學校啦，有間細細地嘅醫院仔啦，圖書館啦，咁嗰啲嘢咧，嗰啲 facility 係有曬喺度嘅。OK， 咁就裕源咧就佢就分得好散嘅啲廠。咁今次喺高埗嗰邊，我唔係好清楚佢高埗嗰邊有幾多間，有或者係咪有啲係喺高埗鎮以外嘅地方嘅工人就走埋去一齊。 係， 咁但係就。我哋睇相睇新聞報道得即係早幾日最勁嗰單就係喺高埗嘅動亂啦。咁嗰單就官方話10,000，咁然之後民間就話30,000，咁然之後又出動到武警啊、鎮壓啊之如此類啦。咁所以你30,000人就唔係話好出奇嘅。其實近年佢 cut 咗好多㗎啦。嗱，因為呢間廠要先講個背景就係、是。我諗即係佢嗰個歷史悠久到佢都係做以前都係做三來一寶嘅年代就已經有呢間廠。 咩叫三 來一寶？即係來料加工啦，來樣加工啦，來件裝嵌啦，咁呢就叫做三來寶呢，就做一啲補償貿易。OK， 咁呢起家東莞嘅廠起家其實 大部分即係台灣同香港好多廠其實都係做呢啲。咁今時今日呢，三來一寶就已經接近係一個歷史㗎喇。咩叫點解叫三來一寶？有啲特色嘅 ,ok。三來一寶就係首先間廠嘅法人呢唔係你嚟嘅 ,ok。係當地 政府、 政府或者 local 嘅人 ,ok。 咁樣嘅。咁你譬如仲有啲冇內銷權啦、啊、等等啦、啊、呢啲咁嘅嘢啦，即係你唔可以因為你淨係做出口嘅啫 ,ok。同埋就係你唔可以 develop 自己嘅品牌嘅，因為你冇呢啲咁嘅資格。咁所以後而家就係話，即係譬如即係30年後嘅經濟改革開放，譬如話阿汪洋嘅年代咪成日講啦，就話大家要轉型啊，轉型就咩？你間廠不能再做三來一寶啦，同埋咧廣東省亦都對三來一寶嘅廠咧 其實即係所謂俗稱成日叫來料加工嘅廠咧，其實已經冇乜嘢支持㗎啦。今時今日，譬如話你有冇多唔多退稅優惠咧？冇嘅 ，OK， 冇乜㗎啦。咁然之後就焗你去轉型做一間咩咧？三支嘅工廠咯。 哦， 三支啊，即係 技術開發， 唔係資係資金嚟嘅，就係即係獨資啦。同埋呢個咧就係國，同埋呢個就係國內同國外合資啦。仲有我都唔抵，我都唔抵唔記嘅，歪咗啦。OK， 咁、okay. 但係總之三支嘅廠咧就係咧就調就係、是、個特色就係話你可以有你自己嘅品牌開發， 嗯 ，OK， 仲有你可以有內銷權等等。咁、嗯、所以譬如話呢啲咁嘅呢間咁嘅豫園咧，到今時今日佢遇到嘅問題嘅係乜嘢咧？就今時今日廠咧，其實嗱，譬如話喺香港，佢已經再不是成分股嘅。咁啊，你睇到間成間廠係向下走嘅，向走下坡嘅。譬如話喺中國，其實已經 cut 咗好多好多生產線。咁原因不外乎幾個啦，就因為近年嘅，因為佢做鞋咧，嗱佢呢間廠咧就做好多品牌嘅鞋嘅 ，Reebok 有 ，Nike 有 ，Adidas 有，幾乎係全世界一間最大間嘅。嘅鞋廠嚟嘅、嗯、，OK 就幫呢啲咁嘅品牌就做啦。咁嗱，咁佢咁解釋完之後就係、是，佢呢間廠就係話以前好景嘅時候，咁佢咪做來料加工。因為點解呢？以前好景嘅就因為經濟改革開放嘅時候，佢可以攞得到中國內地嗰個優勢啊嘛。譬如話咩啊，你出口有退稅啦，有多退稅嘅優惠啦，仲有就係人工好平啊嘛。仲、 嗯、 有就係好多鎮都支持呢啲咁嘅大廠。俾地你去開廠啊嘛，咁你好多嘢係解決曬，成本好低，咁你然之後就有條件去做啦。但係今時今日 ，OK， 退稅嘅優惠 冇錯， 接近冇曬、 嗯， 跟住然之後啲地，喂唔該，你一係就交租，你唔交租咧，唔該你俾翻塊地我，我今時今日要起樓啊、 嗯， 我做房地產㗎啦嘛。第三，你嗰啲工人，大佬，今時今日啲工人幾多錢啊 ？OK。啲人工上漲到爆燈，咁所以咧近年咧，其實豫園已經係 cut 咗好多生產線，有啲搬走咗去東南亞啦、 嗯、 ，OK， 有啲就直情同埋直情係減產啦。因為點解？因為你呢啲三來一補嘅廠嘅特色就係話，仲有一個特色就係、是、你永遠都係喺嗰件物品裏面嘅最底層嗰度去賺錢啊嘛。舉例好簡單，你買一對 Nike 幾多錢啦？ 可能七百幾八百蚊啦， 七百幾八百蚊、嗯、，OK， 佢可以喺嗰個七百幾八百蚊嗰度攞到嘅錢，就只係嗰二三十蚊嘅啫。佢攞到最低嘅咩啫嘛？然之後 brand name 品牌效應，所有嘢設計上嘅 profit 啊，所以全部同佢冇關噶嘛。 嗯， 咁所以呢啲咪就係來料加工廠今時今日遇到嘅困難咯。 嗯， 咁然之後咧，今次佢發生嗰件事咧。嗱，第一我啊冇，因為我就唔係同呢間廠，我就唔係好熟悉呢間廠嘅，因為鞋廠嚟嘅。咁我就唔知道你頭先講嗰個退休工人係咪佢完全咁撚把炮，唔撚交呢個社保啦？因為如果佢入面有好多呢啲咁嘅個案都係咁樣嘅話咧，呢件係一件幾嚴重嘅事嚟嘅。 嗯。 咁但係其實我唔未必太相信所有人個情況都係咁嘅。 係。 嗰個情況可能係咩咧？就係話好多佢都係。佢係用咗另外一個身份去幫佢交社保， 嗯、 就係佢唔係一個長工，佢係一個臨時工。 嗯、 因為如果你東莞咧，喺東莞唔同嘅地方咧，你交嗰個社保咧，其實就有唔同嘅。譬如如果你喺廣州咧、 嗯， 你喺廣州開廠咧，個成本再要高啲嘅。廣州同深圳，如果照我記得都係嘅，就會交嗰、那個嗱，因為嗱喺東莞咧，你交社保咧就係、是、工人交8%， 係 間廠咧就交11%，加埋19%。 嗯、 OK， 一般都係咁嘅。但如果你去到順德咧，或者廣州其他地方咧，就可能嘅嗰邊嘅地方政府要求咧，嗰、那個社保咧就要交到13、14都有嘅。 嗯。 咁所以咧，有陣時我哋譬如話，我哋做 trading 喺大陸做 trading 嗰啲咧，我哋有陣時譬如話，我哋就會譬如話，我哋可能有好幾個 office 嘅，有一個可能有個 office 喺東莞，有個 office 喺深圳咁咧，我哋就會選擇性地幫工人咧，嚇睇人同佢喺入當佢喺邊度聘請啦、 嗯， 譬如東莞呢邊交低啲嘅，咁我哋咪當喺東莞聘請佢咯，咁然之後大家有個我哋 共識 底下就大家有個共識咁樣，而佢啊仲可能仲撲街，因為佢做緊廠咧，佢就唔係咁樣做嘅，佢就幫啲工人由長工 轉咗做臨時工。臨時工呢交社保呢就再要交低啲，我唔記得幾個 percent。 係。 咁所以咁然之後呢就咁呢個呢呢、這個就要睇啦。呢、這個就話佢有冇同嗰個工人有共識呢，又或者係工人根本之前有共識但係而家反口呢。我話俾你聽，兩邊今時今日呢個情況係好複雜嘅。即係好多時呢，你譬如話睇新聞，通常一有啲啲勞資糾紛，好多嘢都你一望落去就梗係資方唔啱啦 ,ok, 無良僱主啊，腐敗嘅資本主義 ,ok, 乜乜乜諸如此類。有時我睇嘢傑斯睇嘢就當時唔係未必咁睇，即係我覺得就係兩面睇啦。即係今時今日點解咩叫兩面睇呢，就話今時今日仲有呢啲廠喺度好難得㗎啦。OK, 雖然佢唔係嚟呢度做善事嘅，佢冇咁偉大，但佢今日仍然屹立喺度，養幾萬、養十萬、八萬工人。呢啲廠呢係對成個東莞呢係有貢獻嘅。好簡單，如果佢一下子執咗粒呢，你嗰度就有十萬到八萬人呢係失業。咁當然嗰個唔係東莞 local 人多啦，好多係外來人啦，但都係中國成個 unemployment 裏面就多咗十萬人啦。OK, 穩定社會穩定性又會受影響㗎啦嘛。你唔好將所有嘢怪曬落去間廠度。咁同埋即係你用廠嘅角度去睇，就係今時今日係好難去搞一間咁多工人嘅廠。 係啊， 因為啲工人其實自己本身今時今日工人嗰個心，即係工人個都變咗質嘅。我亦都唔係話工人嘅錯。譬如話你話喂，你同三十年前俾嘅工人 ,ok, 好刻苦耐勞啊，俾幾嚿水佢好開心，由朝同你做到晚，冇怨冇言 ,ok, 嗱嗰陣時當然呢個係存在住黑扣嘅問題嘅。即係你話好多廠歷史悠久嘅廠，佢之做起 ,ok, 除咗成本低之外，其實成本低係包括埋黑扣工人嘅工資，即係包括埋啲陰質錢在內嘅。因為當年嗰啲係真係好容易俾你去做黑扣嘅。OK, 譬如話喂，我俾份八個鐘頭嘅人工你，但係你一日仲我做13-14個鐘頭，冇人有怨言嘅。即係有呢啲咁，但係今時今日工人嘅維權意識高咗啦，跟住然之後就係嬌生慣養咗啦。要價唔要錢啦，要享受生活唔要辛苦工作啦，心態係唔同曬呀。咁所以變咗就即係變咗你而家今時今日就好容易會發就好容易擦槍走火囉呢啲嘢。 因為我聽到開頭嘅時候，即係我記得你都講過，喂二三千人嘅廠已經係好撚大㗎啦嘛。 咁呢啲好屌 佢，我一聽到嘩幾萬人，我真係呆撚咗。 但佢其實預言係一路都係真係完全係走下坡㗎啦。即係今時今日呢係一年，即係今時我諗喺間廠入面做嘅人好清楚，即係今時今日個公司嗰個策略一定係就係縮精簡，成日都係即係每一年都係咁樣諗嘢㗎。因為你已經今時今日個外在環境喺成個廣東省係不能容許你有咁嘅工廠。例如話我舊年我自己嗰間倒閉咗啦，咁然之後譬如話我而家我都有我自己嘅工廠啦 ,ok,、我自己嘅工廠我都係其實我個 trend, 我而家個 trend 好清晰㗎，即係呢個都可以講多少少咋，我而家個 trend 好清晰㗎，就係我要嘅一間乜嘢嘅廠呢，今時今日喺東莞。我要一間機器投資盡量多，工人投資盡量少嘅廠。嗰間廠如果譬如我做包裝嗰行咁樣呢，我而家間廠呢就係間唔係間好大嘅廠啦，但係我自己個 set 嘅 target 就係話我間廠不能唔多於300人。但係好多嘢用機器去取替，考察多啲德國嘅運作模式，跟住然之後呢將你冇辦法唔轉嘅，我都要轉型嘅，即係我而家做嘅廠都要轉型，因為如果你再繼續多工人落去呢，第一每一年比一年難請工人，呢個係擺明㗎啦，請嘅工人返嚟嗰個質量係好有問題嘅 ,ok, 唔捱得嘅。仲有我都即係譬如每個行頭都係嘅，就係、是、話你請到一啲技術工人嗰個可能性係越嚟越低嘅，好難嘅而家，普工你可能會易啲， 咁所以你总之越少人越好啦，简单啲去讲间厂，越多机器就越好。所以我譬如我自从即系出咗嚟之后咧，咁我而家即系我间厂都系就系、是、投放好多机器落去咯，好系比以前多好多嘅。咁机器我系唔怕买嘅、，OK。即係總之用得着嘅就用，因為機器唔會吞撲噶嘛，由朝開到晚都得。咁、所以我就改良啊，不斷係咁改良。咁同埋就即係 train up 啲工人去運作呢啲機器咯。咁、你話呢個係咪一個解決方法呢？我可以話俾你聽，都已經開始唔係解決方法嚟、因為整體上嗰、那個大圍嘅環境咧，係已經係越嚟越 difficult 嘅。咩叫 difficult 咧？譬如我今年去瑞士巴蘇，其實我撞到很多客咧，有好幾個客咧都同我講咗一句，我唔知佢哋咪夾定嘅咧 ，OK？ 但係分開都係講一句好似 slogan 咁嘅嘢同我講，佢話 China is over。我話咩？我話點解咁講咧？佢話今年開始 China 就 is over 嘅啦。佢話：喂，大佬，你諗深一層，你有咩競爭力啫？因為你而家今時今日喺今時今日咧，有好多行業而家嗱，你話以前就話歐洲成本低啦，咪成本高啦。歐洲經過歐債危機之後呢，喂，好多國家已經開始醒㗎啦。譬如話而家做多品牌嘅，譬如我淨係縮窄返喺個包裝嗰行啊，包裝包括一啲譬如話你哋成日用嗰啲名牌嘅紙袋呀、即係啲、有品牌嘅紙袋嗰啲。咁以前呢啲全部基本上都係喺返晒譬如福建廈門做啊，做得最撚平啊，做好撚平啊，先聲咁樣做㗎嘛，因為量好大。佢話而家你唔係最平㗎啦。喺東歐係最平嘅， 係啊！ 喺東歐，佢話喺東歐輕輕啦，高你少少啦，但我慳翻好多 logistic， 即係波蘭啊、匈牙利啊嗰啲咁嘅地方。咁然之後咧，我慳翻 logistic 啦嘅時間啦 ，communication 嗰啲都係 cost 嚟㗎嘛，係咪先？我同個識英文，個英文一定好撚過你嗰條大陸妹啦。咁我唔使咁勞氣啊，又唔使同你玩 QQ 啦，焗撚住我又要學緊埋 QQ 咁樣。啊，咁嗰啲咁嘅嘢都係成本嚟㗎嘛，咁所以好多嘢就開始轉咗，因為開始差唔多。我都講個故事就係、是、富士康大佬佢可以有能力到將好多生產嘅工序而家轉去美國加州啊，大佬。因為你如果你因為有多歐美嘅地方都開始醒㗎啦，你長期你嗰個人長期你喂，即係好簡單啫嘛，屌你有冇不嬲都揾開10,000銀嘅 ，OK？ 跟住然之後。人哋揾5,000，你開頭梗係唔制噶。到你慢慢真係要發覺，原來10,000係唔掂嘅，9,000你都做啦，9,000揾唔到8,000都做啦，8,000唔到7,000都做啦。仲人哋有最低工資，一挨住個最低工資嘅時候，原來拍賣再計翻所有其他嘅成本，同你大陸可能差唔多，因為你大陸真係上升得太緊要，每年19-20% 咁樣上。最近我都話我發覺。我有啲客仔，南歐就已經係其中有一個有一個另外一個例子，就係南歐，你知道歐債危機已經爆飆曬㗎啦。最近喺意大利政府係 back up 翻啲人去開翻工廠，提供翻個就業啊，做勸到即係 convince 到啲人收低啲人工啦，做啦，做啦，啲擺翻啲廠喺意大利啦，意大利南部而家啲巴拉莫啊嗰啲咧。唔係淨係有波體啊，淨有廠啊，仆街！咁你喂大佬，呢個係對中國嚟講係個威脅嚟㗎。今年你可能 sense 唔到，下年你聞到少少味，再下年你開始買嘢。 唔係 sense 到㗎，我答你係即呢度可以講多少少啊 ，sense 到㗎。第一樣嘢佢調低咗 GDP 啦，第二樣嘢佢有提過嘅就係話 大陸政府梗係 sense 到 個外貿係一路向下嘅時候，所以我都話咯。即有樣嘢嘅係我對於我哋香港人嚟講，可能嚟緊會係一個幾受惠嘅，玩咗十幾年個 game 就係話個人民幣放心啦、啊，我覺得即係喺胡温唔係 sorry 喺呢個習李呢個年代嘅話，係有機會見翻100嘅，即係一對一算呢樣嘢，因為點解嗱呢個係咧要講就係話。日本你見到長期個 yen 跌得緊要啊！你成個東亞地區最貴嘅貨幣係得人仔嘅啫，點解會浮翻上？喂，俾你見翻80嘅原因，即係可能嚟緊今年年尾，你會有機會見到85都未定。但係慢慢循序漸進嘅係，佢都一定要落啊！如果唔係嘅話，喂，你個出口真係死撚到撲街嘅時候，你係翻轉頭，佢所謂個國家安全個穩定係包括埋個人民究竟有冇公開呢樣嘢？即係我都幾相信嘅係。個工廠佢明白嗰、那個係一個爛攤子，冇撚得搞。但係亦都咁樣講，呢一個係個食係 解決就業嘅一個機器。 係啊，呢個係一個難題嚟㗎。係 啊， 呢個難題係真係即係超人都搞佢唔掂㗎。係 啊， 因為我都話呢個係一個矛盾啊，就係話你不能放棄個製造業，因為你人口太多啊嘛。係 啊 ，OK， 即係到最後你喺翻個維穩嘅角度去睇。嗰間工廠唔係就係做生意咁簡單，佢一個維穩嘅機器嚟㗎，即係你要用個咁嘅角度去睇。咁所以我同意你講嘅，即係去到即係中國政府係唔會讓呢件嘢自動滅亡， 係唔會， 一定要諗辦法去救翻嗰個而家即係低迷嘅外貿嘅呢， 唔可以，你要大陸政府永遠都一樣嘢，就係唔可以俾佢升得太快，亦都唔可以俾佢滅亡，唔可以低，最重要係平穩 stable 咁樣就算啦。 所以呢個係考智慧嘅。 係啊， 咁你所以即係譬如講翻元就冇嘅單嘢，一路我諗睇下點樣拆啦，即係我諗因為你話交翻足曬所有嘅社保，我唔知嗰條數有幾咁龐大啦，因為佢工人太多啦，同埋佢係咪真係好多係冇交到啦？冇交到就會係一個好大件、好大鑊嘅事情啦。同埋今時今日，即係我都講嘅就係、其實呢個當裏面有好多 inside story 係我哋話唔到俾你聽嘅。 嗯， 又或者係佢真係的而且確交咗，但係個同個鎮政府係咪有少少有啲乜嘢貪污腐敗嘅嘢喺入面之如此類呢？好多呢啲嘢呢係即係等睇下有冇啲嘢養到出嚟囉，係呀，咁所以好多聽聞就好多間裕園嘅廠即係都停曬工嘅依家，咁呢個係幾影響到今年成年嘅生意額啦 ，OK， 因為呢啲廠係唔一年到晚係唔會停嘅，因為佢唔同我哋呢啲廠就，我哋要成日要揾訂單，佢真係唔使揾㗎大佬，佢係可能今年已經係做緊出年同埋再出年嘅訂單㗎啦，好撚誇張㗎呢啲廠，咁但係即係今時今日得個做字㗎啫，因為即係個成本係太高到你根本譬如話你 run 間廠嗰係冇錢賺嘅， 係 即係冇錢，你即係 run 夠好大嘅 sales figure 出嚟囉，但係你要喺入面抓到 profit 呢係 難事， 薄利多銷囉，即係佢唯一係咁樣做囉， 好 係啊， 好咁啊，差唔多啦，最後交代少少台務嘅嘢啦 ，OK。咁啊，諗先，第一樣嘢啦，新節目亦都有啦，同一時間同埋今晚上嘅 ，OK。今晚上不上之餘咧，咁啊，第二輯嘅慾火咧就今晚就會出爐噶啦， 終於出啦係嘛？ 係啊，終於出啦，因為儲翻佢哋 萬眾期待 咁多集嘅貨仔先啦 ，OK。 咁啊，今集就會第一集就會出 新嘅主持人啊，小魔啊， 小魔啊， 係啊，叔叔喺翻度啦， 繼續史叔叔喺翻度啦。 好似有啲 我做一集啫，幫佢 搏下腳咁樣， 搏下腳啦，因為佢哋未習慣。 嘉賓啦， 係咯， 嘉賓咯。 咁所以就咁啊，嚟緊都係逢星期日都會有噶啦。 我哋見住佢哋咧，就好勤力咁樣錄咗好多集噶啦。咁所以就係啦，我唔知道會點樣等到依家先出咁樣。 因為儲多幾集貨仔先啦。 係。 咁啊，至於另外一方面咧，就係都会仲有个新节目嘅，录多几集先啦。咁啊，录多几集之后，跟住就会上架噶啦。咁啊，叫做第一弯就完成。咁可以吹少少鸡嘅，吹几样嘢嘅。第一，点解即系呢段系咁出新节目呢？其实好多节目大家都会估计到嘅，就系六月头会完。OK， 原因好简单，就系我哋成 team 人分两 team 去做，一方面就可能要搞世界杯嘅嘢，另外一方面就系要搞七一。OK， 咁七一咧，其实我哋都初步地去度咗少少嘢出到嚟嘅。咁、 okay. 今年就可以咁讲嘅。我谂过埋个四月啦，咁我哋有少少公布啦。咁但系报名嗰度咧，其实就可以大家即系开定声先嘅。系啦，咁就可以 send 翻去 email 去 register 咁就 报定名先啦。 报定名先， 如果玩过嘅人都大家都知道噶啦。 因为想知道有几多人头先嘅。 系 呢个系重要。知道咗几多人头，我哋就可以再配合有几多嘢玩啦。 OK， 所以就可以讲定先。 OK， 七一义工题目系 register.hk email 去。 而家我哋呢度有几个委员会嘅，七一嗰个一个委员会啦，再世界杯嗰度有一个委员会啦。所以其实正常嚟讲，我哋所有人应该系要全职去翻 register。 所有人都是即是兼职牙牙乌，咁所以其实做得好辛苦 嘅。 有班即系其实背后有班兄弟 系啦， 系啊，譬如毛荣啊，佢哋嗰扎要俾翻个 credit 俾佢， 冇错， 谂咗好多嘢啊，诸如此类啦。 仲有 Jackie 峰啦 ，Jackie 峰啊，嚟好多，数数唔晒噶啦。 系啦， 每个人都有参与，咁所以就大家密切住留意住啦。咁七一话我哋会有个 event 啦，即系都系翻七月一号个游行里边啦。咁仲有足球嗰方面嘅就世界杯要留意啦。我哋将会喺个球季完咗之后咧，就会紧接落嚟咧，就会有喺就会有四集嘅特集咧， 特集啦， 就会系出炉噶啦。 系啦， 咁就要迎接呢个 世界杯。 世界杯，咁啊世界杯咧，我哋仲要玩到好大。期间咧，其实就系每日都会系 度紧啲嘢噶啦， 直播嘅应该 系啦， 冇意外系直播。咁啊，所有总动员，因为 Regasin 嘅足球嘅节目系最强劲， 系 啦，系咪先？咁啊，呢度就最即系兄弟多啊嘛，足球方面。咁、 嗯、 所以就今铺系玩得好大嘅， 系啦。 咁所以就密切留意住咯。 好啊， 好嘛， 好啊。 OK， 咁、啊最后讲埋只歌仔啦。咁最后拣咗只好最近又系买咗只一日经常陪住我嘅。因为 CD 啦，咁啊，一个英国嘅女歌手，咁又好值得介绍下 Paloma Faith 啊。咁呢位歌手其实就今年就出咗个新碟啦，第三张嘅唱片噶啦。咁啊，佢就被誉为就介乎喺已过咗身嘅 Amy Winehouse 啦，咁同埋大家好熟悉嘅 Adele 中间啦。咁啊，英国其实佢已经系一个算系一个几有地位嘅歌手嚟嘅。咁啊，好年轻。但系就譬如话美国嗰方美国嘅 market 咧，就慢慢开始打开啦。咁系一个好好出色嘅一个pop 啊 soul 啊，仲有啲电子啊嘅 singer。咁啊把声好雄浑啊，演绎每首歌曲咧都有好有自己嘅 style 嘅。咁就最新嘅大碟叫 Perfect Contradiction， 咁啊有一首好精彩嘅歌曲，咁啊一个好 acoustic 嘅版本，咁啊歌名叫 Only Love Can Hurt Like This， 咁啊可以欣赏一下呢位歌手 Paloma Faith， 咁我哋下个礼拜嘅北上文都翻嚟再见噶咯， 好 ，OK， 好， 拜拜。 Bye bye. I tell myself you don't mean a thing, but what we got no hold on me.I just crumble. I tell myself I don't care that much, but I feel like I die till I feel your touch. Only love can hurt like this. Only love can hurt like this. Must have been a deadlyI wouldn't care if you walked away, but every time you're there, I'm begging you to stay. When you come close, I just tremble. And every time you go, it's like a knife that cuts right through my soul. Only love.Only love can hurt like this. Only love can hurt like this. Must have been a deadly case. Only love can hurt like this.Hurt like this